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国务院决定再推出7项减税措施，美国将派代表团赴华磋商贸易问题，商务部回应表示欢迎。上周银行产品发行量回落，保本理财收益率环比上涨。北京公积金管理中心取消多项证明材料。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来自社科院金融所博士后韩晓宇和您一起聊一聊存款利率上涨，您还买理财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国务院决定再推7项减税措施，包括决定将高新技术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延长到10年，推出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相关优惠措施等。采取7项减税措施，预计全年可再为企业减税600多亿元人民币。再来关注股市情况。今天上午受美股影响，三大股指早盘低开，在国产软件、通讯等概念板块的影响下，创业板指持续冲高，随后翻红，两市指数也出现显著分化。在有色演练板块拖累下，沪指保持低位震荡格局。午后三大股指有所下探，资金风险偏好降低，导致板块概念轮动加速。尾盘市场指数探底回升，沪指跌幅有所收窄，创业板指数一度上涨近1%，盘中一度冲高的 5G 板块临近上午收盘有所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报 3117.97 点，下跌 0.35%， 深成指收于 10547.10 点，下跌 0.09%， 创业板指数收于 1819.41 点，上涨 0.69%。从盘面上来看，高校、生物制药、通信设备板块涨幅榜前列，银行、可燃冰、煤炭板块居跌幅榜的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资深交易人钟健，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钟健您好。 哎，你好。 您对今天大盘的走势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的大盘不是很明显，就是昨天的反弹的应该基本到位了， 那么在股指连续下跌以后，昨天出现一个强劲反弹，那么基本到位。从成交量来看呢，是一个应该说相对有的萎缩。以沪指为例呢，上涨下跌的家数基本上持平，这个情况下，那表明目前市场比较犹豫。 嗯， 另外有一点我觉得注意，就是这两天新股发行又开始恢复。 是的， 今天有两只新股发行，在昨天股市走得比较好的情况下，那新股发行继续推动的话，那么这方面如果新股发行持续的话，对资金的分流作用我觉得仍然不可小视。 嗯， 从目前指数呢，那个主板指数是个下跌，创业板呢有个上涨，就刚才说像因为通信概念等情况，科技这软件概念，因为可能考虑近期因为那个中兴通讯事情呢，可能大家预计到可能为了国家在这方面要下的力度大一些，但是我想这肯定要即使说有这个力度投放的话，肯定有一个见效，有个渐进过程，目前只是短炒，那未来走势我觉得还值得应该是观望比较好一些。 好，您认为有哪些行业值得关注？ 我觉得如果从行业呢，在从今年的这个布局来看呢，像这主板呢，应该说现在机会不是很多，一直是下跌状态下，那么创业板有些高科技的板块，可能国家呢如果在这方面可能投放力度比较大的话，对这些有个支持力度，我觉得这可以关注一下高科技板块。 嗯，还有两个交易日就到五一小长假了，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上您有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这个时候啊，因为我觉得目前的股指状态从整个今年整个看呢，可能是一个宽幅震荡走势，不会是一个震荡盘中的走势，那么趁着反弹的高点，我建议投资者应该逐渐减仓比较好，保持个谨慎的态度。 嗯， 因为现在很明显，美证股指激烈下跌的时候，可能会有强劲反弹，而反弹到一定高度以后，那么急速反弹以后也会有调整，那么这个箱体震荡把握这个区间，逢高也要逐渐减仓，逢低建仓，目前是一个逢高的状态下呢，我觉得应该减持手中筹码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嗯，好。那昨天晚上美股啊也是大幅的下跌啊，同时呢星期二基准十年期美国债务券的这个收益率自2014年1月以来首次占到了 3% 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关口以上啊，那您认为这对 A 股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从美指债市它这个收益率 3%， 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看目前以美国股市为例的这个标普500，它的股息率就股息分红率是 2% 左右，道琼斯公司是 2.4% 左右。 嗯， 目前这个如果说从这债券指数到 3% 左右，是对这个有可能引起投资者一个偏好。那么从收益率角度，因为西方的和中国这个大陆的股市不太一样，西方呢比较注重这个收益各方面，那么这种有可能在目前的区间，如果说未来这个债券的收益率持续上升的话，不排除资金呢可能逐渐由股市转向债市，那么美国股市会有波动，如果欧美市场出现激烈波动的话，我想对中国的股市也会产生一个不良的影响。 嗯， 所以这从这点角度，我觉得也是对投资者应该保持个谨慎心态是比较好的。 嗯，好，谢谢庄先生的分析和提醒，谢谢您。 OK， 好，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财政部长努姆钦和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将在未来数日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希望来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的信息，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定向降准今天正式实施，此外央行公告今天不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鉴于今天有1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实现资金净回笼1500亿元。央行今天在公开市场大额净回笼，再次表明货币政策维持稳健中性的态度。上周央行宣布降准之后，市场心态乐观，猜测货币政策有从中性转为偏宽松的趋势。降准实施前夕，流动性出现超预期紧张，非银机构资金需求上升，市场加杠杆势头再起。而央行近两天在公开市场上维持零投放和小额投放的操作，体现出货币政策继续保持不松不紧的态度。根据测算，此次降准将释放 1.3 万亿元的流动性，其中9000亿元用于置换中期借贷便利，4000亿元为增量资金。业内预期降准之后，资金紧张态势将得到有效缓解，资金面或将逐步回归平衡格局。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在上海设立金融法院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如果本次会议通过该议案，金融法院将筹备挂牌。像金燕两翼对赌、宝万之争以及吴英案这些非传统金融案件的类型，或许在未来的上海会有新的范本。 金融法院是独立设置的专门法院，具有中级法院的规格，虽然管辖权仅限上海，但多位专家表示，它将对中国金融案件的审判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再来关注余额宝，截至一季度末，余额宝的规模为16891.84亿元，比前一个季度规模增速进一步放缓到 6.9%， 当季度增速为成立以来的同比最低。余额宝的限购调整对规模增速控制作用非常明显。截至2017年年底，余额宝的持有人数为 4.74 亿人，其中超过 99% 的持有人为个人投资者，人均持有额度是 3329.57 元。临近五一节前，银行理财产品的数量有所回落，但多地区保本型理财收益率水平都实现环比上涨，而非保本型银行理财收益率则环比有所下降。其中封闭性预期收益率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84%， 和前一周持平。保本型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是黑龙江、辽宁、吉林，分别是 4.37%、 4.36% 和 4.33%。 那么非保本类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的平均收益率排名靠前的省份是天津、北京和四川，分别为 5.09%、 5.09% 和 5.09%。 再来看油价，4月26号24时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多家研究机构判断本轮油价上涨已成定局，这意味着国内油价将迎来三连涨，而且本次上涨很可能是今年来的最大一次涨幅。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油价不断的飙升，数据显示布伦特原油价格以及纽约轻质原油价格本周已上升到2014年年底以来的高位，分别达到每桶75美元和70美元。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至今，国际原油价格已经上涨了 15%。 我们再来关注公积金，为了方便市民办理公积金业务，公积金管理中心从4月13号起取消了包括进城务工人员销户提取、职工异地购房证明等多项原先需要提交的证明材料。购买北京市行政区域外的住房，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不再要提供职工所在单位或房屋所在地居委会或者是物业部门开具的职工异地购房证明，社保部门开具的单位为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证明。我们再来看看电影票房，截至昨天的下午五点，今年中国电影业已累计达到228.44亿元的票房，其中大部分来自春节档贡献的票房，一季度票房接近200亿元，二月单月破100亿元，都是创下了历史记录。万达电影经营简报显示，一到三月累计票房是29.6亿元，同比增长30%。金艺影视净利润是5627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3.35%。横店影视一季度净利润是1.81亿元，同比增长64.37%。不过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大多数企业的非票房收入占比只有10%至20%，而在国外成熟的电影市场当中，普通电影的票房占总收入是1/3左右，所以说中国电影的票房总收入还是大头，非票房收入还有很大的空间。那么对于五一档的票房，专业人士认为应该会超过去年同期，原因就是去年五一档的票房并不好，不到2.3亿元，但暑期档才是今年票房的重头戏，很可能决定今年总体票房的情况。有业内人士预计今年票房有望冲击900亿元。资讯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组公司快讯。中金环境发布报告，他们的年报拟10/6派0.5元，而且正金现身一季度十大流通股股东的名单。千和微业一度净利润增加近2倍，思维裂控股东拟减持不超过2%的股份。泸州老窖一季度净利润1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鲁北化工一季度净利润增加377%，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会大幅增长。万科 A 披露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28.7%。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香露。刚才我们的片花当中有一句话，像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大家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关注哈，这个即将出台细则的资管新规。那这个资管新规对于未来的理财市场会有怎样的影响，我们上周三啊也聊到这个话题，以后呢还将持续关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打破刚性兑付，就是以前咱们买理财产品大部分不会亏，但以后可就说不定了。但如果说如果我们说要把钱放到银行里面或放到某些金融机构里哈，稳赚不赔的是哪种模式呢？哎，这就是我们中国百姓最青睐的储蓄。你去银行存钱基本上啊是不会亏，不会说让你本金都没有的啊，只要不发生重大的一些变故的话。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如果银行利息涨，不断的涨，以后您还买理财吗？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韩小雨。韩先生您好。 啊，你好香龙。 我这手里啊有一个最新的资料哈，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啊，很多的银行都在上调自己大额存款的这个利率啊，利率。比方说工农中建，他们呢对于那些起存金额是30万的储户，存一年时间的话，基准利率上浮 45%， 调整之后呢是 2.175%。 那么目前央行一年期的整存整取的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是 1.5%、啊、它上浮了这么多。那么招商银行他们有50万和100万的大额存单，利率分别比基准利率上浮 45% 和 50%。 那如果是存20万呢，比基准利率啊上浮 40%、啊、那么刚才我谈到的，这是很多银行都在这个上调自己的这个利率啊。那么为什么他们要上调自己的利率呢？哎，先不着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哈，韩先生，就目前银行存款的这个体量大概是多少钱啊？和银行理财产品的这个数额相比，他们俩谁多谁少呢？ 这个肯定是这个银行存款多。 嗯， 银行存款截止到那个这个三月底啊，人民币存款余额呢已经达到的155.6万亿。 嗯，155.6万亿，这是三月底的一个数据。 嗯、对对对对。嗯，然后这个理财的体量，单就这个银行理财的体量，应该是最新的数据是30万亿左右 啊。 嗯， 也就是几分之几吧，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多一点 啊。就是你看，我们经常聊的是啊，你买理财了吗？啊，这个银行又卖什么理财了？但如果从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统计的角度来说，买理财的数量远远少于存在银行里的。但是刚才您谈的那数据是不是啊，包括很多种存款，比如说个人的存款呀、啊，或者说企业的存款，也包括政府的存款。 对对对， 嗯，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刚才我们分析的那么多的银行啊，怎么都在上调这个啊自己的利率啊，还有一个什么基准利率，您跟我们来说说目前的一个背景好不好？ 这个选择上调这个利率呢，可能也是出于这个银行现在自身的一个考虑啊。 嗯， 监管层也知道这个问题，一方面就是可能现在银行那个负债端的压力非常大，第二个就是咱们现在促进银行表外业务回表，就是以前表外的一些可能说脱离监管的一些业务要回到表内去。 您刚才谈到了一个表内和表外， 对， 可能作为老百姓还真不太明白， 就是、 银行怎么有两本账啊？ 就是可能， 这个一般的企业都会有三个报表。 嗯，三个报表。 对，然后这三个报表呢，都能看出来这一年银行干了什么事儿。 嗯，什么报表？ 这个资金流量表、现金表，还有 负债表。 负债表，对对，这三项表。嗯。 然后这表内和表外又是指的什么呢？ 表内和表外这个说了就很复杂， 话长了 啊，话长，话比较长了。 嗯， 我有兴趣，咱们以后再聊这个事儿。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促进金融去杠杆，金融去杠杆必须得给金融机构有一个长足的弹药，这个弹药就需要持续的存款。 嗯 啊，另一方面，就可能咱们要回应这个全球的一个大趋势，加快咱们国内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嗯 嗯。 好，其实刚才我们谈到的是有两个概念啊，一个是基准利率啊，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上浮啊。那么所谓的基准利率指的是什么呢？ 基准利率就是咱们人行定的一个很叫做在金融市场学叫无风险利率。 嗯， 无风险利率就是咱们说我就是我这笔钱就是没有考虑其他问题，没有考虑风险溢价，不承担任何风险。 嗯。嗯， 这个市场应该给我什么样的收益。 嗯，好， 就这样， 这是一个基准利率啊。那以前银行是按这个基准利率执行他们的这个不同年限的这个存款。 对，以前从2013年，应该是2013年， 嗯， 以后就开始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指导吧，像相当于一个指导。这2013年以前啊，2013年以后就开始有一个指导，就会有一个幅度浮动啊，但是后来一直到应该是到就是刚刚前一段时间，叫以前这个利率存款利率放开之前，会有一个自律联盟。 嗯， 在自律联盟说咱们这个各个银行组成一个联盟，政府如果不监管，咱们就按一个大概有40%左右的一个浮动上浮顶。 嗯。嗯， 去做这个存款， 嗯， 去吸纳存款。现在放开了之后就没有这个上限 啊。你看，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点，就2013年之前，各个银行都按照这个央行规定的这个基准利率来执行， 对 啊，存款的这个利息是吧？ 对 对。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各个银行基本上都差不太多， 对， 是吧？ 对。 然后呢，2013年以后呢，就是允许一些上浮了， 对。 但是呢，大家说好的就说。我最高我上浮多少？ 对 啊，再高了不行了啊。 对对 对。 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啊，因为就是相关的消息出来，取消了这个上浮的限制，就是说不给你封顶了。 嗯， 你愿意多少都可以，对不对？ 对。 啊，所以就纷纷出现了。刚才大家我一在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啊，就是我说的这个，很多银行都把自己的这个存款利息啊上调了，但是上调呢，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起点啊，叫大额存款、大额存单的这个利息才上调啊。这个大额存款，你看这有20万的，有30万的，有50万的，有100万的。 对， 嗯，有人算了一下，投资20万买一年的大额存单，如果利息是在基准利率上上浮45%的话，达到年化2.175%，一年的收益是4350块钱。那如果按 1.75 这样的一个基准利率来算的话呢，收益是3500块钱，两者差850块钱，就差这么多。那这是上浮45%的。 嗯， 那目前来看，好像大家基本上执行的也就是40%啊、45%啊和50%这么一个上浮的标准，是吧？ 对。 嗯，那为什么都选择的是大额存款、大额存单？存20000块钱不行，存5000块钱不行吗？ 这个说白了，做生意啊，都讲究一个成本 啊，哦， 银行也不例外 啊， 哦。嗯，咱们老百姓可能说买菜， 嗯， 希望去这个多买一点， 嗯， 便宜优惠 啊，哦， 银行也一样， 这是算批发价。 我觉得这短期之内呢， 嗯， 银行的现金流， 嗯， 我觉得应该是它能解决的。大额存单就要有一个期限问题， 嗯， 你高利率匹配的肯定是长期限。就是需要咱老百姓把他钱 存久一点， 存久一点，你不能到时候拿走， 嗯， 是吧？或者是给你这个拿走的时候有一定的约束， 嗯， 这是他给你回报的一个前提， 嗯， 是 吧？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生意的逻辑了， 对对对对对， 是吧？嗯，首先看银行缺不缺钱，是吧？ 对。 另外呢，就看你有多少钱， 对。 然后我们来谈判。 对对对对。 啊，其实刚才所说的这些哈是公开的消息。 嗯。 根据咱们底下了解到的，如果你的钱足够多的话， 嗯， 还可以跟银行谈，是不是？ 那银行会给你更多的收益， 更多的收益。 对 啊，你见过有多少的？ 我知道这个某大行可能存30万就给你做个白金客户，白金客户可能说你家里有车的话，弄个 ETC， 他就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折扣。就是你可能说在柜台享受不到的福利， 就走高速打折那个。 对，高速打折，还有你这个去机场，他会给你办那个白金卡，免年费，免一年两年，还可以有的时候知道最多的时候可能终身免年费。 嗯， 这都是跟您老百姓的钱， 嗯， 有一定关系。 你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从别的地方给你一些福利， 对 吧？ 对。 那有没有可能直接卡上浮？跟现在的理财有一拼啊，人才2%多。有人说了，你看我现在买一个30天的、45天、60天的理财也有4%多呀，是不是？刚才我们也播了这个五一前的这个理财产品啊，基本上都是保本的话都是在四点多，不保本的呢5点左右啊，5.0左右，或4.9左右，那你这才2点多，也忒少了吧？还要放一年？ 这个我觉得。这老百姓存钱啊，与其存钱，还不如真正去寻找一些更好的，和银行去谈一些更好的一些，符合型的这个金融产品去做。存款这个事儿啊，细思极恐。 嗯， 我觉得如果加上咱们国家的通货膨胀率的话，应该是存款不是首先的选择。 嗯， 你要再去跟银行去要价，去说这个。 能不能涨点利息？ 对，那就觉得咱们的溢价能力太低了。 嗯， 可能说老百姓攒到一块儿，弄一个公募基金，再给银行谈合作的话，估计能够有好一圈。 一群人去跟银行谈，是吧？ 对对 对， 是吧？我们这一家子都特有钱，是吧？ 对。 算了算啊，这个刚刚卖了2套房， 对， 是吧？每人都卖了2套房， 对， 带来1亿啊。 那 你给我2点多的年化利息，太少了，是不是？ 1亿也不行，1亿也少。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节的广告。广之后呢，特别想问问您哈，就您分析。因为现在这个上限已经不设限了啊，已经不封顶了。那未来不同期限的这种存款的利率水平，最终会趋于一个什么样的数值上面？或者说它能够有一个参照的对象的话，哈，它会跟哪些啊对象趋于一致，或者是相对来说有竞争力？这是我们很关心的话题。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会不会跟现在银行的理财啊有一拼呢？是不是？会不会跟？所谓的国债啊的利息啊有一拼呢，哎，这都是我们很想知道的话题。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稍后见。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所以首开来说呢，作为在北京的龙头房地产企业，必须为北京的4个功能的实现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权威资源，实用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与您共享美好生活。 FM107.3 AM1026。 20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十一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二十六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六十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璐。今天我们的话题是银行存款利息涨了，您还买理财吗？我们的嘉宾是来自社科院金融所的博士后韩晓宇。韩先生您好。 您好香璐。 哎，我们刚才聊这个到底是存款啊还是理财啊，我想大家可能会考虑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哈。一个就是哪个给的钱多是吧，另外一个哪个相对稳妥是吧， 对， 还有一个就是要买多久，要多少钱是吧。现在我们买理财，这个货币基金也算一种理财哈，一百块钱也可以买啊，更多的也可以，再包括一些啊这种比如说有时间限制的理财啊，基本上是五万块钱啊是个门槛，那么三十天或者七天啊，这是不同的周期啊，也有更长的。那刚才我们谈到这种上涨利息的定期存款都是二十万起，都是一年起，是不是？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对，那我们该怎么选呢？如果说咱就点闲钱的话啊，您的建议是，那也买不起呀。 对啊，您要保持一个流动性吧，是吧？就是可能咱老百姓大叔大妈需要随时用钱的时候，你要是有这个定期转活期的话，可能利息就会损失一大部分。 是，以前咱们把定期称为死期啊， 对对对， 意思是不能动的，一动可能你就要有很大的损失，是吧？ 对对。 所以说你要没达到那个数额，或者说要周转的话，其实这个利息涨不涨跟咱们还真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对对。 放到那咱们万一要用就赔了啊，还真不是这个赚钱的问题了，是利息赔了的问题啊。 对。 那如果说我们钱足够多的话啊，那该买哪个？其实这个是很多人要考虑的问题了。就是我上半段，想问问您哈，这个银行它上调利息的这个天花板已经没有了，那他们都可以上调，你追我赶的上调，未来会上调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还是以这个二十万或者几十万的大额存款为例哈，您认为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 这不是。这个上调不可能是无止境的，也不可能说冲上云霄的那种上调， 涨个百分之十。 那这个看市场行为吧，我觉得咱们有这个英明的监管体制在这儿摆着呢，而且现在是去这个审慎监管的前提之下做了一些金融政策调整啊，这也是金融细化政策的其中的一部分吧。我觉得这个是首先啊，根据这个利息这个上限啊，利率这个上限啊，它打破，这就完全是一个市场行为。市场行为的基础呢，就是供需双方达到一个平衡之后，你才能达到一个就均衡利息。 均衡利息可能就是咱们未来可期的一个您说的这个到底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嗯， 不是说这种没有上限的去涨，这是看这个需求方和供给方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说随着咱们国家发展壮大了，是吧，可能这个未来十年或者五年之内资金需求这个方面特别多，可能说银行的钱就会赚钱能力特别强，然后它贷出去的多了之后呢，可能说咱们老百姓可能在存款上会有一些弥补。 嗯， 如果啊这个银行会考虑老百姓给他提供战药支持的啊， 嗯， 前提之下会多给老百姓一些。 嗯， 这是一个这个未来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的一个问题。 嗯， 所以我不能说一个具体的数，我只能说大概一个模糊的一个概念。 啊，韩先生意思是不告诉我们，现在不能说，说了就泄露天机了。其实刚才您说了，这是一个市场博弈的行为，对吧？ 对， 也是一个这个供需双方啊， 对， 来比价的行为。 对， 其实我们知道银行赚钱主要是目前来说啊，国内的银行赚钱还是靠这个他收来的这个吸来的存款，然后呢贷出去 利差 的这个贷款之间的这个利差。 对 啊，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业务啊，其他的一些业务的这个生财之道吧，但是主要还是靠利差。 对。对， 那么我们的这个存款它用来给人放贷，我们这个存款利息原来没那么高，是吧？ 嗯， 现在你看都上浮40%-50%了。 嗯， 那它都要上往，你不上那边上啊。 对， 它会不会未来它把贷款的那个也上来呢？ 贷款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哈，我这就会存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问题，就是银行的这个供给方。 嗯，对，我们也很担心这个问题，是吧？ 嗯， 其实说到这个利率啊，一直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利率双轨制，就咱们国家的利率哈， 嗯， 它是两条线。下面我们也请韩先生为大家解释解释，可能弄明白这个就更明白未来这个银行的这个存款和贷款利息哈，它到底是怎么来定价的问题了。 对，这个双轨制呢是由我国的这个历史原因或者是咱们国家一直这个经济体制所决定的吧，就是一种是存在着两种这个利率，一种呢就是受管制的贷款利率。 嗯， 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种完全化的这个 市场 回购利率。对，完全市场化的回购利率。 什么叫受管制的贷款利率呢？ 受管制的利率呢，那可能就是定的那种基准利率嘛。 嗯， 对吧。然后另外一种呢可能是不受管制的。 嗯嗯， 这个说怎么说呢，我想想，等会儿再给观众们说一下这个问题。 嗯 嗯，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吧，我可以大概说清楚啊，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这两种利率它的主体是什么。一种呢可能说咱们的国家的银行呢都是由咱们国家控股的，然后遍布着这个全国各地，然后又执行着这个清算的功能，咱们老百姓的钱呢都存到银行啊，活期很多是吧，死期也有，就是定期也有，而且公司呢都要去银行开户，开户呢可能说就会每月都有结算啊、存款啊这些，而且这部分资金可能大多都是无息的。 嗯， 啊，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官方基准利率。 嗯， 就是说的那个就是正统的官方规定的。另外一种呢就是那个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您能想到的都有什么？ 嗯，保险。 也可以这么说。还有吗？ 还有这个证券公司，这都是非银机构。 啊，对，还有这个城乡信用社，以前叫城乡信用社，现在叫农行，叫农信机构吧。 嗯， 他们在地方上会有一些就是比较非市场化的行为去抬高他们的利率，去吸纳存款。 嗯， 这是政府也允许的，就是这两种模式。 嗯 嗯，叫双轨制。 嗯，好，那未来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双轨制没有了就是单轨制嘛。 嗯， 就是统一的。 统一的。 对。 嗯， 统一的，有市场决定的。 嗯， 没有上限的。 嗯， 不封顶的。 均衡的状态。 所以说现在所谈到的这个存款利率的这个上浮也好，或者是打破它上浮的这个额度也好，也是未来利率从双轨制到单轨制的这么一种演进的步骤之一，是吧？ 对， 这是一个趋势，就是未来的利率一定是单轨制，一定是完全市场化行为的吗？ 对。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海南博鳌论坛当中也看到了这个相关的重要人物的表态哈。 对，易行长说了。 对，这是新任的央行行长易纲的这样的一个表态哈。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未来银行的这个存贷款利率会怎么演进呢？会根据市场的行为来演进。那么大体上会不会和现在大家所期待的这个银行理财的这个收益一样呢？我想背后可能还要考虑一下就是风险的问题。 对， 对吧？ 对， 因为你不能只希望银行给你4点多的这个或者5点多的利息，你不承担风险，因为这个存款可是刚性兑付，就银行必须要给你这么多的利息的。 对， 而理财未来是不承诺保本的。 对，这个命题呢，可能说就很简单的一个名词叫经济学，经济学下边才有金融学。 嗯，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金融学的目的就是资源配置，可能说在多少时间它是和资金接触的，就是配置资金嘛，积少成多，汇聚到某一个可用的地方去做一些这个资本的运作。 嗯， 但是这个过程中牵涉的一个什么问题呢？你收益和风险是绝对挂钩的。 嗯， 是吧？咱们市场上或者是做金融的会有一些规避金融风险的一些手段嘛。但是这个金融风险是不可能完全规避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来理解的话，就是现行所有情况都不变的话，这个利率再上浮也上浮不到啊目前的这种理财产品的这样的一个收益。 对， 对吧？因为你现在这个银行存款是无风险的， 对， 而理财产品再怎么地它也是有风险的，在未来看 一个是刚兑，一个是承担风险的。 嗯，是。 嗯， 所以说可能大家在做资产配置的这个时候呢，还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考虑啊， 合理规划。 合理规划。那说到这个规划，现在还有一种产品啊，有人说它是存款吗？它又有存款两个字。有人说它是理财嘛，也有点像啊，是什么呢？叫结构性存款。 嗯， 现在可能大家去一些银行啊，会被柜员推荐啊，买一些结构性存款。 对， 对方会跟你这么说，说这个产品啊，保本。 嗯， 啊，就是说你这个本金不会丢失， 对， 不会赔。 对， 那收益呢是浮动的，啊，为什么收益是浮动的呢？他说啊，哎呀，我们这个产品啊，可能会去做一些外汇呀、黄金呐 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衍生品的投资， 嗯， 但是呢，风险等级还比较低，是 R1 级的，比你买那些理财产品的风险等级还稍微低一点点。 嗯 嗯，你买不买呀？啊，会有一些柜员向你这么推荐啊。 嗯， 那可能有的人也明白，有的人云里雾里。我们也请韩先生跟大伙说说吧，这个结构性存款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存款吗？ 结构性存款它是收益型的增值产品。 收益型的增值产品。 对，就是咱们普通的存款它嵌套一个加了一个这个风险包。这个风险包就是刚才推销员不是说了两部分吗？ 嗯， 说这是保本的。 嗯， 保本的就是你的存款那部分。 嗯， 说是 R1 级呢有还是有风险的，还有风险评级嘛。 嗯， 他加这个风险评级就是给你这个产品上面加了一个风险包。 嗯， 收益的部分 是有风险的， 是有风险的。 嗯， 知道吗？ 好， 他这个本金是不会流失的。 嗯， 流失的只是这个， 嗯， 这个你具有风险的那一部分，但是他这个风险可能根据他们银行的投资的方向不同， 嗯， 会有所不同。 好，那结合现有的一些结构性存款的这个收益来看的话呢，他们肯定是高于这个目前的一些存款的利息的。 对， 是吧？ 对。 嗯 嗯， 那他们有什么样的优势吗？ 他们的优势就是高收益保本。 嗯， 但是它流动性比较差。 嗯， 高收益呢可能说这是高收益的前提，这是就是你这个客户的条款签署那个购买条款的时候， 嗯， 推销员都跟你说你这个必须得承担一定的风险。 嗯， 即使他表面不跟你说 会隐晦的给你提醒一下，你要注意了。 嗯， 但是综合的考究啊，这个它主要是以外汇这个产品为主，外汇投资产品为主，综合的这个收益率大概在3%以上。 嗯， 就是免税的一个收益率。 嗯， 那半年期呢，就开始应该是年化2.3%左右。 嗯，换句话说，它比现在的这理财产品的收益要低一点，风险也相对低一点，又比现在的存款的这个收益呢要高一点， 对， 风险也高一点， 对， 嗯， 他说还得扣税，其实也高不了多少，扣了20%税。 好， 嗯， 总之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话，它有点像存款，又有点像理财，那实际上呢，它是在存款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风险包， 对对， 所以说呢，它的风险是介于存款和理财之间的，收益也是介于存款和理财之间的。 对，嵌套型的它属于。 嗯，是。所以大家去买这个结构性存款的时候呢，一定要问清楚，特别是要问清楚你的本金有没有会损失啊，还有这个收益大概是多少一个范围啊，预期收益大概是多少一个范围啊。 对。 嗯，好，这是目前的一种可能在很多银行都会推荐的一种结构性存款啊。那再回到我一开始所谈到的不同的银行所推出的这个大额存单的这个利率啊的问题，那今后大小银行在开发客户也好，吸引储户也好上面会用什么样的策略呢？你看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国有几大银行啊，起存是30万， 嗯， 上浮45%， 嗯， 那一些股份制银行呢是起存20万的也有，50万的也有， 嗯，嗯， 上浮呢是从40%到50%不等， 对， 那你认为未来咱们的钱应该如果一定要存款的话啊，是哪个银行咱们比较的合适一点呢？ 这个能说这个银行的名字吗？ 啊，我们可以说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银行吧。 嗯 嗯。 然后这个是怎么说呢啊，根据各个银行的定位不一样， 定位不一样， 也根据老百姓需求不一样。你要可能说你要包本，我就想闲钱没事儿，我就存在银行挣那一点利息， 嗯， 肯定是大行是首选。 为什么呢？ 保本信誉高呀，是吧？ 那你这个存款本身就是刚性兑付，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大行和小行是不是差不多呀？ 那我一听话，听你这个话的目的就是想高收益呗，是吧？ 我也不是说小行高收益，反正他要是收益比那大行还低一点，我为什么要存他那儿呢？但是我相信他不会破产。 那就是存小行， 嗯 嗯，存小行，小行的利息肯定比大行高，这是因为这个风险评估的过程中啊，从像综合考量来说，它肯定是小行的风险要比大行大那么一点点。 啊，有人说了，那我也不信啊，这多少年了，这个国有银行我还是存那儿吧啊，你这小行说不定哪天我门点的门面我都找不着了。 这个您看这么多年了，你看听说过国内银行倒闭的吗？ 嗯， 是吧？ 哎，所以你看，其实我刚才说的这两种观点啊，可能会让很多人摇摆，是吧？ 嗯， 一没有倒闭过啊，银行在国内啊。 对。 第二呢，确实从风险等级的角度来说呢，大银行抗风险能力又强一点。 对。 嗯， 我觉得啊，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满足程度。如果你对风险，或者是风险的厌恶程度， 嗯， 不是要求特别高。 对， 其实所有的银行对您的风险的保障都能满足您的需求。 嗯，好， 这是国内的。 好， 所以你就可以考虑收益嘛。 其实说白了，最后还是看您自个儿。 对， 看您自个儿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比如说，打个比方说，你不说这个存款的事儿啊，你要是做别的事情啊，要赔个5%，你就已经 受不了了。 赔10%都没事儿啊，不同的人不一样，那么可能你在选择银行上面就会有不一样。 对， 尽管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啊，这个存款呢，只保50万啊，最多这个银行要破产了，最多给你兑50万，是吧？ 嗯， 对，尽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呢，目前还没有见到哈。这是一个啊， 嗯， 那这是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还有什么样的情况？看看他们给我们的福利多少吗？ 嗯，这个也可以考虑吧。 嗯 嗯，再一个就是看你自己的资金， 资金 是吧？ 嗯， 你可能说某些行它的长期存单，我的长期存单会有一些比较大的浮动， 嗯， 又需要看一看，嗯，去考虑一下你自己的需求， 嗯， 是吧？ 嗯，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些银行会对针对他们特定的用户会开展一些优惠活动， 嗯， 是吧？ 优惠啊， 对， 办个什么？白金卡似的，你刚才说的啊， 对， 是，我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提出一个想法， 嗯， 供大家参考啊，你也给我提点意见，可不可以？ 嗯，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呢，是在整个资产配置当中的一环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把钱都放在银行定期存款里，但也可以啊， 嗯， 也可以，但是呢，可能更多的人还是考虑放一部分，对吧？ 对， 那么所以你还要考虑到其他的用钱的需求， 嗯， 比如说什么呢？你去银行买理财也好，存款也好，银行都我家大门常打开啊，欢迎你的到来。 对， 但是你要想向银行借钱，有时候就不那么容易了，他这个审核那个看征信的，是吧？ 嗯， 所以说是不是还要考虑到有朝一日我可能会向这个银行借钱？ 现在已经是这样的， 对吧？ 对。 那么我在这家银行买了多少的理财也好，买存了多少钱的这个存款也好，是不是有利于我以后向这家银行借钱？ 那肯定的， 而且更便宜的借到钱。 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嗯、你以往的这个存款的记录或者买理财的记录，都可以作为银行对你信用评级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支撑， 嗯、 不单单是人行的征信。 嗯，是吧？就是对于这家银行来说，他可能更容易借钱给我，更容易借钱给我，是不是？ 对。对 嗯， 这就是你想想你想想你每月都存进去五万， 嗯， 你说我要借十万， 嗯， 啊，借俩月，借仨月， 嗯， 银行都觉得你会有这个能力 还钱 啊，就像咱们贷款、嗯、银行的这个贷款的银行都让你提供这个工资流水， 是 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嗯、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问题，对对对对， 是，那么。借钱这事儿呢，就谈到一个银行的额度的问题了。 嗯， 那你想哪个银行额度高啊？特别是额度紧的时候。 哪个银行的额度高啊？ 嗯，那肯定大行额度多嘛，是不是？ 借钱的时候，我觉得啊， 贷款的额度嘛， 贷款的额度啊，我觉得全国股份制银行额度还比较 啊 灵活一些 啊 啊，我可没说哪个银行啊 啊， 我说全国股份制 好。 嗯，要比大行灵活一些。 灵活一些。 对，因为它可以有些方法，它可以向这个比较先进的城商行学习，特别是做小微企业贷款，城商行就咱们国内江浙地区的城商行做得特别好。 嗯，说到这个贷款啊，嗯，在今天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也得来聊一聊最近的一个大事儿啊，就是工行率先啊，放开了一个这个年龄加贷款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放宽到五年、 嗯、 什么意思呢？这个概念特别拗口、 嗯、 打个比方，您现在要去买房按揭，人家会问你、 嗯、 你多大了，贷多少年，以前呢、 嗯、 是你的年龄加上你贷款的年限之和是不能超过70，比如说我30，我贷30年60、 嗯、 可以是吧，我40岁我贷30年 不行， 也行吧，七十、 哎、对对 啊，41就不行了 啊，对 对, 对。 但现在呢，放宽到75了，就是放宽了5年了。 对， 就原来40岁以上的人，45岁以下的人贷30年工行是不行的，现在可以了。 对， 对，嗯，放开这样一个政策。 对， 那您认为对于我们购房的朋友来说有什么影响吗？ 嗯，这个购房的朋友看多大年龄？ 就是刚才所说的40到45岁的是吗？ 对。 嗯， 如果你据我所知，现在买房子还是70、80是主力嘛？ 嗯， 是吧？可能50、60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住房改善的需求了。 嗯， 这个年限延长，我觉得对购房的刺激效应没有那么大。 但有人说了啊，这个啃老族们又可以让父母帮他还几年贷款了，用父母的名义再申请一套房贷了。 啊，这类群体，我觉得。咱们不提倡啊， 嗯， 可以不在节目中考虑，咱们考虑咱们正常人、正常比较主流的一些人的需求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工行提出这个问题呢，提出这个策略呢，可能 也是适应咱们这个人口发展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需求，也是他们说是满足这个中年以上这个居民的住房改善需求，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我觉得如果真想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还不如说把这个贷款年限放长，30放到40， 嗯， 是吧？ 对， 可能说到时候如果有子女的话，可以做一个联合还款人，是吧？即使这个老爷子如果百年之后，也可以由儿子去主动买单嘛，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 这个可能就是一个重大利好了。目前这个利好好像影响的人群偏少，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买房习惯跟外国不太一样啊，二三十岁就买房了，而他这个影响到的人群都是40到45岁这么一个阶段的人群。 对， 此外呢，就是并没有说延长贷款的年限，贷款年限还是30年封顶，是吧？ 对， 所以可能让大家有点空欢喜一下，但是呢，如果说你原来年纪比较大了，又想贷款买一套便宜一点点的房子的话， 嗯， 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啊。 对， 因为你比如说原来到70嘛，那你已经69了， 嗯， 可能你就享受不到更多的这种贷款的优惠了， 对 啊，按揭贷款的这优惠。但是你现在69了，你还能够贷个6年，贷到75啊，只要银行批的话啊，只要你的养老金或者其他方面的收入够的话，但是这部分覆盖的人群也相对比较少一点。 现在有些银行已经做这个父子之间联合还款， 嗯， 但其实有些如果咱们要是客观考虑，就是45到55这一部分是最大的受益群体嘛， 嗯， 就是这个政策的最大受益群体，因为现在也可以延长到50到60。 但是很多朋友想，哎呀，我要等到那个时候再买房，房价是不是啊，都已经让我已经摸不到顶了，也不好说。此外呢，就是现在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今年北京的很多银行都上调了首套房的贷款利率了，这个可是要了命了。 对， 嗯， 这首套房，我说说我的看法啊，对不对的，不管是监管领导还是老百姓啊， 嗯。 多包容啊，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属于一棍子打死一大片人的。其实这个就是可能对于投机客 是抑制， 是抑制的，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首套房，首套房 刚需是吧？ 刚需， 嗯， 这个是很多年轻人比较懊恼的。像我这就没有房子。 其实这个背后，我想也是刚才我们所谈到的这种利率哈，市场化改革的一种方式，就是银行它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以及他的这种资信啊收入情况来定利率。 这个阶段我觉得银行完全可以操作。 嗯， 这个细化的规则，你想想现在人行的征信报告，我觉得已经可以做到覆盖大部分的人群吧。 嗯， 所以他们就看未来几年能不能银行做出一些比较人性化切实细化的一些政策。 嗯，好。其实银行它也是一盘棋来考虑它的这个经营情况哈。 嗯。 那么在这个房贷这块的业务收缩的情况下，它也要考虑其他的这些增长点。 嗯。 包括现在理财产品可能会受到即将出台的这个资管新规的影响。 嗯。 再包括大家都纷纷在上调存款利息啊。 嗯。 银行以后的日子好不好过呢？我们也不知道。 嗯。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金融创新出来，让我们的钱哈有更加稳健的一个投资的去处，有更加稳健的收益。 对， 谢谢今天我们的嘉宾韩晓宇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谢谢祥龙。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去，才有渐渐重叠的片。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